喂，大貓，今日好人好事， 飲杯先喎，今日食得興好啊！ 祝阿沙華仔坐監， 踎多兩句。 啊！ 慶祝佢卒之， 係啊！慶祝陳振聰坐監。 應該全香港冇咩人贊成嘅。 唔止香港，如果喺國內同埋海外嘅華僑聽到都開心。除咗佢陳振聰嗰啲既得利益者之外，佢個涉及中嗰個道德倫理嘅問題，你睇咩到嗰啲玄機喺邊度？ 即係倫理道德更加有問題啦！呢、這個人，即係你點講咧？你作鴨就算啦，唔好食完都仲要收埋不軌，想吞埋人哋份身家，仲要唔要臉咁樣拎出嚟喎？ 唔係咁簡單嘅嗰件嘢，以前我冇點樣講，有好多前因後果，唔係有好多前因後果。咁啊，再飲一杯咧，就多謝呢個打擊啲邪惡勢力嘅執法人員，包括司法界嘅朋友。係啊，如果佢包括呢個律政司嘅檢控嘅同事啦，呢個CCB嗰啲朋友。 法官都特別話， 好難過㗎。 話啲陪審團都好辛苦喎。係 啊，今日陪審團。同埋特別嘅所有司法界主持正義嘅朋友，佢又我哋香港悶咗好多年㗎喎。因為佢呢啲咁嘅事蹟咧，呢啲小人當道咧，佢影響到成個社會咧，出現咗啲層監林又係一樣㗎。涉及啩啲道德行為，影響到啲陳鑑林嗰啲僭建行單，自己都唔拆噶嘛。特首話搞僭建，同啲人搞僭建，成個社會咁啊，跟住成扎啲撲街啦，做曬啲衰嘢啦，就攞荷蘭水蓋都有咁。係 啊。 張震遠之流都係呢類人嚟㗎。張震遠樣似炸華仔㗎，咪成班都似㗎。你冷靜啲睇下，你而家你望上去，而家佢政府嗰班人都似㗎。成班閃閃縮縮、鬼鬼祟祟啊！硬上，就算你有炸啲乜議員，又話咩大律又咩做律師又成啊，又做參埋議員啦，佢老母佢嗰個律師學位唔知咩話，咁間有夾埋啲大陸佬啊走埋嚟啊，咁喺度搞出嚟啫嘛，係咪喺大學做教書啊？你開個 file 嗰人查啲資料掟出嚟啦。哇！而家呢件事咧影響非常好咧，就話俾翻香港市民對香港嘅司法制度咧有信心嘅。 因為 中央政府嗰扎高層咧係理唔到地方嘅大佬， 當然啦。 特別你係香港問題咧，就靠啲咁嘅死人統戰部啊、擦鞋仔啊、中聯辦啊呢啲人喺度古靈精怪啊、勾幫結隊啊，下情不能上達咁嘅社會。嗰中聯辦呢班冚家產以前等佢掃，而家佢收曬工咧。點你啫馬場啊！嗰些人政協人大啊，你都冇你啫派片俾你噶嘛，跑咗出嚟話你中啊，俾人飛收錢啊！ 咁耐都仲係呢招？ 喂，新瓶舊酒好用噶嘛？ 好似六十年代嗰陣咧，已經係咁噶咯。 你好簡單啫，你一開個 file， 邊個中聯辦啲冚家產去個買會同邊個去，有冇贏過錢咁啊？知噶啦。係咪先？幾時收過禮？有冇賣車牌？有冇賣人大政協啲好易做咁樣？所以而家個個啱唔敢出嚟㗎，所以叫佢拆埋檔嘢翻去深圳就咁解嘛。我話你嗰啲嚟香港上市嘅有冇古靈精怪啊？有冇批股票俾人啊？成個呢啲由零幾年開始收華仔呢單嘢咧，呢條咁嘅收華仔同啲小甜甜之流咧，害到香港咧個正氣不彰咁啊！知唔知啊？係嘛？ 埋堆揾食。 唔知啊！埋堆揾食啊，好曳好曳。你睇以前佢細路仔心嗰時，佢身邊嗰扎友，而家好多閃咗去㗎。睇細識唔對，有啲係做律師，又成呢陣間古惑仔律師嚟㗎嘛。 仲唔快閃咩？我 係。閃。 會你屎啊！真係。 嗱，佢個前因後果講少少啦，好多嘅又即係人已經死咗啦，又。即係呢個咁嘅小甜甜，我哋又唔係點講乜嘢，就講少少，嗰兩件事真事嚟嘅。 以前在70年代初是71、72年度，有個發展商很早的了，姓陳的，很聞名的深水埗，就買了長沙灣道呢，有前後有幾個 number， 他夾住有兩個 number 呢，就是小甜甜他們的。但小甜甜就不知道這個發展商買了隔離左右，好啊，咁啊，啲經紀佢傾傾冇咗，買咗啦，買咗咪喺一間華人嘅律師樓搞交收，收曬錢做完，簽完名，12點幾簽完名，食完晏晝翻嚟，呢、這個八婆叫賊婆啊嘛，呢、這個小甜甜收到風咧。原來咧，佢就喺人哋兩邊嘅中間嚟嘅，佢自己賣嗰兩個物業。 做咗咩好事？ 唔係啊，即係佢原來係好值錢啊嘛，你喺中間嘛，咁啊簽咗名賣差咗啦，律師。佢下晝上去啊，揾我師爺話睇啊，有啲文件我想翻睇下，攞埋快到睇啊，偷差咗扎契走，夠膽大佬。 咁都得。 後屘呢個師爺咧撲街噶嘛。見到就一攞翻轉頭，快佬即刻追落去咧，截住佢唔俾佢走，跟住 call 人嚟。即係嗱，我當唔知，我真係同你搏命嘅，即刻，我即刻要搏命。你自己攞翻上去擺落個快佬度算數。咁差樣，大佬喺個聲，揾個大袋啊，揾個聲揾手抽袋差咗兩份契走過頭。呢個八婆。好啦，你佢哋間公司咧，佢華茂當年咧，即係我唔怕人告嘅，大佬，係嘛？凡係同華茂做過工程嘅人、間接嘅人咧，我哋有記錄嘅咧，都好齊嘅，我搜集資料。為佢做工程而死嘅人咧，都有80多個，知道。即係二判、三判、四判，佢哋絕到點樣咧？譬如你做工啊，你攞咗啲樓嚟誒嗰啲工程嚟做，咁你嗰個承造商咪睇佢張圖紙去做咯，根據嗰個圖積，佢做到半島咧，佢兩公婆冚家巡地盤，啊呢度都唔好喎，唔係咁靚啊！啊老闆啊，不如改咩少少係咪正啊？講嚇啊係啊係啊，咁啊同我改咗佢啦。咁你起差完出嚟咧，佢第二個嚟驗收啦， 就話唔同原本， 係啊，佢咪喎，你老細搞嘅喎，咁樣 cam 你錢㗎，大佬，唔止係拖你錢啊，好啊，你咁大個地盤咧，如果如是者裝呢啲咁嘅暗裝喺度咧，之後你差唔多搞咗兩，你搞咗幾個暗裝喺度咧，即係暗招咧，要成等拆差過嚟起過噶嘛，咁你要破產。你破產都唔掂喎，你個承判商。好啦，跟住咧呢條咁嘅八婆咧就得閒，佢啊做一個工作嘅呢、這個咁嘅聲撲街，呢、這個咁嘅抹邊門釘石屎板咧要落釘噶嘛。佢數話將石屎板咧落幾多口釘，跟住揾啲釘咧稱一稱一斤釘咧有幾多粒釘，就可以釘到幾差多塊石屎板。到你落標嗰時咧，佢老母咁樣同你計啊，大佬，你人都會癲啊！好啦，我哋賣我咧就曾經交過手啊，間接同佢談埋往，賣咗手 letter 俾佢。我同我拍檔佢上位，我啲人我唔見噶啦，我唔使識佢啦，係咪先？我哋雖然話出嚟做社會，我哋都有自己骨氣噶。我哋你攞上啲 letter 俾我，自己換地盤算。我哋成交咗錢賺，我想去撳你價，啲蝕本就後屘嗰啲佣金啊，咁追幾耐啊，半年都唔俾啊。想我同佢收啊，同阿華茂講收啊。佢咪佢知你上嚟追佢錢嘅喎，你未開聲，佢同你講啦。喂，我同你個相都唔知咁點命，或者叫你唔好追錢啊，你唔使驚我一俾，係 咪啊？係咪等我做白金啊，留翻嚟？ 係咪先？ 咪等我做白金，你先攞嚟啫。 好啦，之前佢哋公司賺錢嘅頭一筆錢咧，即係以前啲錢咧，話做咗化工原料啦。化工原料做咩生意？你得唔得上去查？賣無水醋酸嘛，大佬。 哦。 當年就煮 胡椒粉， 煮胡椒粉先用噶，無水醋酸。你老母你一當做好事啊！呢班有逢衰嘢做。 哇！算過啲草都唔生。 所以咧，呢啲咧就係變咗佢呢個咁嘅孖辮妹臨死捐咁多錢話做好事，攞個正錢翻嚟做，臨到死啦都話捐曬個身家誒一啲咁嘅資產出嚟咧，都唔俾佢好過嘅，知唔知？都要你身敗名裂， 做咗全香港人笑話啦！ 唔係全香港，全世界 一頂出嚟。 所以呢個因果報應咧係好邪嘅，積報嘅。你直情係唔俾你翻生嘅，冇話攞政治牌坊。你敢唔敢話話佢一個世界最大慈善家去表揚佢而家？ 冇人夠膽啦！ 嚇，係咪 啊？呢啲咁嘅臭屎藥俾陳振聰養曬。 所以咧就話呢啲誒呢啲人嘅報應咧，你去到某個 moment 咧，我哋叫中國人講叫天收嚟。 咁又係喎，如果陳振聰唔係咁貪嘅話，冇人知喎。呢啲嘢， 佢鬼迷心竅噶嘛， 神推鬼 我。係啊，好啦，以我哋嘅私人睇法，佢第一份遺囑贏身家翻嚟咧，都係假嘅，九成，懷疑啊。 懷疑啊。 懷疑。 啊，我哋只可以咁講。 都係假嘅。咁啊，佢假得嚟咧，呢個殺人者都有份策劃。 所以就 因為點解咧？你好好似好簡單嘅常理推測啦。你話茂王自己，佢因為佢自己開律師樓噶嘛，佢要養住班律師樓賣樓咧，就自己做埋樓會啊，做埋剩啊，收埋賺埋你律師費，佢養住啲律師樓兩三萬蚊一個啫嘛嗰時，萬零兩萬蚊啊，初出嚟就識簽，因為你做契咧簽個名就得噶啦，其他俾師爺做啦。喂，如果佢真係要做份遺囑，點會整張紙啊，大佬？你普通人？有生起層樓仔，即係揾個律師樓做份遺囑，都係幾千蚊，一萬幾千啫嘛，做份遺囑，會唔會話唔枉咁戇居整咗話我愛你啊咁嗰啲係咪？我嘅一生智慧送咗部身家俾你，有冇咁樣？係咪？ 有啲凍。 係咪啊？ 加細啲個冷氣。 好啦，佢呢、這個呢啲咧就係話咧係一啲犯罪集團組織咧。那些咁嘅律師皮籤埋成堆人咧，受害仔行先搞嘅，所以佢後期咧，我哋今日睇報紙話佢一話佢抗議咗有罪，跟住佢眼神望去公眾席，面有怒容。你睇蘋果啊，佢有賣嗰個場景出嚟嘅，即係你班唔家產都害得我慘啊！即係點我搞呢啲嘢，你明唔明啊？嘅理由點解咧？佢嗱，佢第一鋪過一關，伍小田梗係知恩圖報啦，又俾咁多錢，因為佢唔會俾錢你噶嘛。佢為咗賣咁口費咧，佢先俾咁差多錢你，你唔好爆咗份嘢假啊，同你幫咗佢手。好啦，跟住行到呢個 moment 咧，我哋睇到咧，佢嗰啲有過底紙啊，呢個天意嚟嘅。佢過底紙咧話佢搭住嚟簽嗰個名嘅。我哋年輕嗰陣時，而家講幾時啊？哇！好耐啦，真係講到偽造呢啲咁嘅文件咧，喺六十年代，大家查翻啲舊報紙都睇到，曾經有間車行咧係做咗十架八架啲的士咧，再喺銀行財務公司咧再旺多一次嘅，旺多一次。嗰時旺的士都旺到成。一百萬，一百幾一萬一部， 十幾架喎， 十幾架咪好多錢咯。佢點樣做咧？即係話有個的士，有人嚟買個的士，俾咗首期，擺低牌簿咪做車會分期。佢攞你本牌簿咧，就擺張運輸署嗰啲報失牌簿嘅文件，擺你個牌簿個簽名嗰度。喺盞燈嚟照住簽你個名嘅， 咁佢去到運輸處咧，佢對翻個底咧，對翻佢嗰個樓底咧，你唔見咗個牌簿，佢咪走去報失咯，當報失，佢又攞翻個副本，攞個副本咧再重新簽過曬啲按揭文件，咁咧就再喺第二間銀行再借多一筆錢。好啊，如果佢還錢咧，你嘅正式的士老細咧冇事嘅，一個正常辦啊嘛。我還完咗，咁你唔知道我做個牌保咗喺第二間銀行縮咗錢噶嘛？即係你正式嘅，你又一個你有你工啊，你係工 A 財務公司或者工 A 銀行，我啊喺 B 銀行攞錢，我自己有工，我工幾期跟住做，但後屘佢啲輸咗咧，澳門咧就冚唔掂咧，哇一百八出嚟，整咗十幾家銀行都唔見錢啊！所以佢而家受害仔呢單嘢就話喺我哋睇報紙啲資料咧，就佢有張鬼迷迷咧。有張過咗底嘅白紙咧，就係當年佢小甜點話簽俾佢簽個名，俾佢可以攞1000萬嘅，佢就冇嗰個簽名啦。就係揾張紙照住，揾張燈照住咧，就冇到嘅。 嗰個燈箱照抄喎。 佢警方嘅證據咧，即係你冇理由咁100%咁貼噶嘛，係你印住嚟簽先咁吻合噶嘛個位。嗱，好似我哋每個人簽名咧，第一次簽咗，第二次再重簽咧，一定歪斜嘅，點會真？ 一定 100%屌咧，真係攞嚟搞喎！好啦，呢個咧亦都睇到呢條友咧，即係財迷心竅嘅。如果我做咧冇事喎。 但我 買間冇事啦，梗係唔可以教人啦。 攞個穿呢個。 因為點解咧？如果你去到咁大嘅身家嘅錢要部署，第一你唔好貪到盡，你攞一半，唔係攞曬，攞一半，即係咧你有份遺囑拎咗出嚟，係喺律師樓做嘅，話咧除咗一半做善事，一半咧又送俾我條仔嘅，咁啊第一，第二咧仲有招仲犀利，一早我係殺華仔，我同老婆離抄咗婚先。離咗婚先，好啦，走去第二個國家點啊？堂哥妹走去第二個國家旅行，旅行完咧翻咗嚟冇事嘅，乜嘢動作冇做嘅。但係咧就通知第二個國家咧，屌嗰律師好差而收買咁啊，好多律師 簽紙件， 唔係佢啊，帶條八婆去啊！我去到嗰陣時嗱，譬如我同你，你啊孖邊女，我同你去美國旅行。我在美國一早就派了條靚妹過去，帶住你個名字的護照，你明唔明啊？類似身高咁上下，我同我八婆咧就喺度辦結婚，你唔知嘅喎，係你唔知嘅。咁啊好啦，咁冇問就話你同我喺美國嗰時間咧，我有個上午咧我就去探朋友，你又瞓晏啲，我就走去結咗婚，就有第二個人同我結婚嘅。大佬冇搞結婚唔會諗住你會假噶嘛，大佬係咪啊？帶住護照去結婚，姓乜名媽咁啊，整張結婚 照 先俾你，係啦。 係啊，攞咗你個護照咁走去。 唔使攞你個護照啊，我做一個佢啊嘛，結咗婚翻嚟多咗樣嘢啦，多咗樣嘢。跟住咧就有個 moment 咧就話，你有個律師又嗌埋八婆去。喂，佢做份遺囑啊，咁啊，佢如果釘咗咧，我俾佢，我釘咗我啲身家俾佢，即係做兩樣嘅。到時翻嚟咁，你咁簡單，你想贏都難，贏翻轉頭都難，係咪啊？即係你連嗰啲律師樓都過咗一棟唔知噶嘛，個律師睇你個出入境，你啊小甜點當日啊真有去美國喎，或者邊個國家喎？是真的有去的，大佬原來去了咧，又辦咗結婚手續，又辦埋遺囑，互信 第二條女， 互信啊，互相信任嘅，即係我身家俾你，如果即係啊，即係等於你啲買樓再聽零咁樣，即係話啊，聯名嘅，我死先咧，嗰層樓自動俾你，你死先自動俾我一樣啊，但嗰個唔係小甜甜，係另外一個人揸住你小甜甜護照。但你嗰、那個李小年本身係真係喺酒店大交瞓，攞咗個時間證明，係咪？9000多種方法可以， 千門技巧。 9000多種方法可以話俾你聽，屌你真係，係咪9000多種方法？我唔贏咧，我唔勝過啊！但我攞一半啫身家， 一半咧捐去慈善。 嗯。 咁啊似啦，唔係攞曬。係， 啱啊啱啊。 係嘛？ 你估佢會入信啲 啊？唔係唔係，即係佢話自動轉讓半身家俾我，但一半咧就要嚟捐去慈善機構嘅。但我係佢老公嚟嘅，而家先蘇出嚟，知唔知啊？傻仔學師啦，你老母你真係。 慢慢喺入邊學。 喺入邊學，我飛咗朵啦已經。嗱，通知兄弟，我第二樣我幫你唔到。我叫你有咧，有機會咧就同我買隻火龍果喺榴蓮咧兜攞有插入去，係咪啊？呢啲叫江湖上咧飛朵啊，知唔知啊？個個家都有噶，即係話你有朋友一拋有臭甲，一拋有臭把，話呢個唔啱串咧響我朵，你同我關照多兩劑啦咁。 執多兩劑。 嗱，你哋啲嗱我啲江湖朋友兄弟啊。收到風自己識做，同佢關照多劑，有博士關照你嘅，嚇、啊！嗱啲人唔可以放過佢，輸陽正氣啊嘛社會，你老母啲咁嘅風氣搞到成個社會冚家產擦鞋啦、賣友求榮啦、出賣香港人啦、講大話啦、喺個電台度亂插噏啦、指鹿為馬啦、啊愛國愛港啦，係嘛？呢啲慢唔慢咧，影響曬啲咁嘅壞嘅風氣咯，水鬼升成王啦，係咪先？所以真係要殺嘅咩人，冇必要死添啊！我上個禮拜七休，我同我個網友佢就問我你單嘢點睇啊？我包你釘，仲包你超差過十年，一定超過十年嘅。他們都很厲害的嘛，他們一整個陪審團我知道在釘緊， 有陪審團 在潛意識上沒人喜歡這隻東西的嘛， 是不是？如果比著我做陪審團的話都很難完全公正。 為什麼我剛才說如果我做呢，我都要那份遺囑咧都要一半捐俾社會咯，或者我攞四成六成捐俾社會。 嗯。 如果你攞曬啦，你都會死啊！人哋可以走人出嚟話證明呢個小田院當日喺你外國間律師樓簽約嗰時咧，係你俾佢食咗迷藥或者神志不清嘅。當時。好啦，佢一走一個咁嘅人出嚟。話佢係神志不清嘅話咧，佢有份量嘅人，佢見到有個醫生，你會疏忽咗冇埋醫生，除非你係原本到冚家產嗰邊請埋兩個醫生睇住咁完整。好啦，個醫生走出嚟話：哦，佢哋係見到佢飲茶咧神志不清嘅，佢扶住佢行嘅。呢個疑點咧，個官仲有權信佢係神志不清，你要攞曬份遺產安全。一毫子都不給你，但你就入不到刑事了，最多不給你那份遺產失效，因為事實都是他簽，只不過失效的，就沒有criminal，對嗎？所以你高手呢，逢在世界就不要吃到盡，我們看報紙而已，跟他講數給三成，他這麼晚上都不濟， 那就抵死了，三成他都還嫌不夠。 冇啊！叫啲兄弟飛個朵啦！你哋聽到嘅江湖朋友啊， 好好招呼啊！ 同我喺入邊招呼佢，同我執多劑，你話啊多塔哥關照你嘅，你 真係整個果籃可可嘅， 係咪啊？所以呢個世界咧就好邪咁啊！呢個就真係全個華人都係開心嘅事。 仲有一件事好事喎，阿 Doctor。 係。 啊，韓國嘅總統訪問大陸喎。 點解會叫好事咧？ 嗯，點解會 係？係啊，點會好事啊？你講下你小意見啦，唔好我講曬啊！你話有咩好事先？ 嗱，因為嗰邊咧就不嬲同大陸嗰個關係唔係咁近嘅。 要講前因後果嘅，如果你咁樣講，講唔到嘅。第一，你知道韓國歷史，韓國歷史拎出嚟咧就好神奇嘅，連我哋孔夫子咧都係話係韓國人嚟噶嘛， 嗰日我同阿教主食飯，同阿孔教會嗰個會長食飯前，我咧俾我孔夫子係朝朝佢唔係啩？我係啊，你得人查下歷史啊。我話韓國，所以韓國人咧話就話去聯合國申請啲文物遺產啊，政治啊佢哋啊，乜差都話佢哋咁。佢喺公元前咧一路由嗰、那個朝鮮白制新羅，再由高麗打低咗新羅之後咧，喺明朝咧就高麗統治。佢好多前後過，這個國家咧永遠咧都係好驚嘅，俾人恰嘅，又俾蒙古人恰啦，又俾明朝恰啦，又俾日本仔恰得最慘啦，日本仔恰得最慘。所以佢咧喺嗰個嘅歷史上咧係永遠都係恐懼。到後屘又俾大仔霸咗統治咗好耐啦，同埋台灣嗰時代一齊。跟住佢哋呢個國家嘅分裂咧，係外來嘅力量整佢分裂，所以由日打完第二次世界大戰咧，分咗南北韓。呢個初步歷史。總括好呢次佢嘅訪問咧，佢改變咗佢南韓嘅傳統政治文化。每一次嘅總統上場，他們出國訪問第一站一定是美國，第二站就是日本。這次呢他第二站就去中國，他為什麼會這樣做呢？我相信中國是得到美國支持他這樣做，因為韓國不這樣做，但他是前後腳的嘛，習近平他是美國之後回來才去韓國去中國訪問，他不去日本住，先去中國先，因為他在這邊這個遠東的地區呢，美國的勢力呢就是美日台海的嘛，台灣、韓國、日本一條線，再陸回來呢就印尼，就是大前門來的，就很重要的在美國這個。所以如果他不是得到中國，不是得到美國同意呢，南韓呢不敢去中國先，第二集一定要去日本先，他美日韓是聯盟的嘛。好了，這次既然看到我們以前說過這個習近平先生的新的外交部呢，即新的外交政策呢是比較很靈活，很多變化，還有呢是很現實的工作，還有呢是有多了一些政治智慧了，他得到美國政府同意，那朝鮮南韓你請他，他就這樣做咯。所以他南韓就出使去中國，咁咧就孤立咗日本，孤立咗架仔啦，成個架仔咧傻咗噶，即係話咧你係佢嘅勢力咧就變咗係呢個中韓台灣，因為同台灣又有好多嘛，而家變咗中韓台，就削減咗美國喺呢邊嘅影響力，即係冇咁強嘅影響力。中國、韓國、台灣喺嗰邊，佢再加埋喺海參崴嗰邊咧，就俄羅斯仲企喺中嗰邊咧，就強項咗啦。咁強項咗咧，就嗰個形勢咧會更加平衡。牙仔喺嗰個釣魚台糾紛啊，嗰啲沖繩島糾紛咧，就唔敢咁強硬。呢個好事，因為佢國際嘅政治咧，純粹講利益嘅，純粹講利益。 當然 完全講利益嘅，冇道義講噶嘛，喺個政治上。全部講利益，幾時都可以出賣你。但呢次嚟講咧，有少少花邊新聞同大家分享，因為都幾冷門嘅。 咩花邊新聞？ 佢係呢個朴槿惠啊，呢個女總統。 係啊。 佢第一任係女人做。 第一次。 但佢上場做總統咧，佢噏飛曬嗰啲保安嗰個。他的玻璃架整個護衛軍呢，全部的保安呢是升了格的，第一任總統降了格的，升回上格正部級的，由個這個薄興烈是這個以前的退休的軍部的參謀總長呢，是做回一把手。但是你看到他後面那些呢，很多女保鏢喎，佢有個特色嘅，你打唔知道你冇留心去打個電視咧， 佢嗰啲男嘅 bodyguard 咧，個個戴黑超嘅，著黑西裝嘅，唔驚誒驚你唔知嘅，好多噶，好多保鏢噶，佢出場。好啦，呢、這個朴槿惠咧，因為佢係以前南韓嘅總統朴正熙嘅女嚟嘅，因為佢基於佢爸爸媽媽咧都係俾人行刺死嘅，所以咁驚就係咁解啦。係啦，所以特別驚咧，所以成個。嗰、那個 body guard 系統咧 upgrade 咗嘅。嗱，佢家父喺1961年咧，佢係發動兵變上場嘅。朴正熙喺1963年咧就做總統噶啦，佢爸爸1963年。好啦，但佢喺做總統之後，1974年呢、這個就係、是正式係中，佢係新曆8月15日喎，唔係農曆中秋節喎。新曆8月15日嗰日咧，佢嗰個睇。看那個韓劇，他老婆呢就被人一槍打死，行刺。朴正熙老婆叫陸英修，就是當日死的，1974年8月15日死的。死了之後，到他家父呢，朴正熙總統呢，就1979年10月26日又被人行刺。他的近身保鏢就跟他擋槍死了，擋槍死了，所以他現在這個朴槿惠呢，他一上場呢立刻就upgrade他們那些保安，他的近身保安。我說有一件事問你，你有時候你看報紙呢，經常說韓國這個青什麼台啊，青瓦台發布新聞，青瓦台秘書出來講嘢。青瓦台是什麼？ 官方的傳媒。 不是是什麼？ 那個是總統府， 青瓦台就是韓國的總統府，就叫青瓦台。因為青瓦台呢，因為它那個總統府的瓦頂屋頂是用150,000塊瓦來做的，嗰啲我哋嗰啲紅牆綠瓦嚟做總統府，所以叫青瓦台，就是、代表總統府。好啦，咁佢呢個而家佢呢扎保安咧好厲害嘅喎，你睇佢有啲靚女喺身邊，嗰啲女保鏢咧個打得㗎，佢純粹咧好嚴格去訓練㗎，佢訓練到咧所有行氣道啊、跆拳道啊、合氣道啊、劍道啊。同埋所有嗰種咁嘅技擊啊，最去研究啲點樣嘅攻擊性啊、殺人技巧啊，全部呢啲女保鏢咧、男保鏢咧都身懷絕技嘅，特級訓練嘅。咁佢嗰個而家佢哋教嗰個人咧叫張水玉， 又係 高手嘅，佢做呢個教官啊， 教官 就專訓練教官中嘅教官。就有一個張水玉嘅人教呢班人嘅，經過好多嘅特殊訓練，就做保安嘅。好啦，我就唔知佢呢個女總統去到中國訪問，佢酒店點樣保安咧，我就唔知啦。但通常咧，如果因為佢哋主要咧，佢都係防止嘅對頭都係北朝鮮啫嘛。但如果有啲美國的總統啊，或者很敏感的國家總統咧，佢唔只要成層酒店咧要曬嘅， 成 棟。唔係，佢美國嗰啲嚟中國嗰時咧，佢有啲去到國家咧，佢會要你三層。佢三層咧，一般人真係幾冷門嘅知識。嗱，三層上下隔空咗啦，佢將你中間嗰層咧，譬如話，而家我嚟香港租住你。可以酒店第幾層總統住，佢同你上層咧打通曬佢，所有好多房啊打通曬，打通曬咧，跟住用自己帶嚟嘅鋼板，即刻冚一間好大嘅房喺度啦，3-4千尺，全部封閉嘅， 監倉。 是啊，你哋唔知噶，走俾錢啫嘛，佢走咗同你還翻完，所有嗰期間，所以點解佢話 你誒求其你而家你美國總統去一個地方兩日咧，都幾千萬美金咁要使，幾千萬美金啊！大佬行一行出嚟，你真係好平啲，即係因為佢呢啲咁嘅錢多啊嘛。好啊，但係而家呢個女總統韓國去到我哋中國啲酒店，佢使唔使去到咁厲害咧？呢、這個真係唔知啦。即係話咧，係有啲因為佢嗱有偷誒冇偷聽唔到啦，你誒射佢唔到啦，佢即刻用鋼板啊！在你間總統誒喺你酒店嗰啲拆曬啲嘢，全部封曬上下兩層嘅膠，即係行刺佢唔到嘅，係去到呢個程度嘅啲總統。以前我1994年，我嗰個阿龍喺香港會展，我請啲總統個總統嚟，佢退休啫嘛，我就保安無面啦。但係佢香港成個，我通知咗警務處個佢哋。派了很多資方嚟同我哋會展隔離嗰坑渠蓋都企起嚟睇㗎。嗰陣時我請咗十幾廿個國家嚟香港，我主持一個大會，十幾廿個國家啲部長嚟，前總統又嚟，中國嘅中央宣傳部嘅部長都嚟。我連我啲坑渠蓋周圍都企過嚟睇㗎，個保安好嚴㗎。好啦，咁啊講少趣味俾大家聽啊，即係聽嘅啫。我唔講國家名啦，大家估啦。咁即係講咧，就美國總統係咁嘅。喺某一個強國咧，最次一次嗰個嚟到我哋某個國家訪問咧，唔差住酒店嘅，表面話邊住酒店，瞓車啊！我哋某大哥，因為佢嘅文化咧，左手唔信右手，自己估啊，係邊個？乜人都唔信嘅。佢架車咧全部避彈嘅，夜晚瞓車，你啲人啱你又話俾佢住，你俾間酒店我就得啦，你擺低，佢自己縮翻出嚟瞓車，兩個司機坐前邊，隨時可以走得嘅架車。佢架車咧地雷啊乜嘢咧，你嗰啲導彈射唔入嘅。 哇！勁過坦克。 跟住嗰個核彈嘅手、那個密碼喺度喺手跟住嘅，夜晚瞓車啊，大佬！你而家估下邊個國家總統啊？唔差住嚇，後邊呢個大哥。 好差。 就嗰啲大咧，你話啲大哥就係咁。係 覺得好受罪。 所以咧，佢講去到嗰啲，唔係佢架車好大嘅，好風敞嘅，一撳掣咁啊，成張牀。佢出嚟做工作啊嘛，所以佢去到某個國家咧，拗曬頭啊！但係佢哋梗唔敢講啦，屌大佬！老闆叫我做保安服侍這個人，我現在提供你，他不相信你嘛，他又相信自己人，相信自己人都沒所謂，你都要告訴我他怎樣行蹤啊，怎樣成啊，我都有得部署，那我弄一招瞓車，我們真的怎樣部署啊，真是搞笑的，所以就是很神奇的。他們那個教頭叫張水玉，即是韓國現在這個bodyguard的總教練，但主持他這個部門的人很大權的，他退休這個軍部的總參謀長，他叫薄慶年，南韓這個，他們有一種精神的，他的精神就是氣運道，那些保鏢的精神，氣魄的氣靈魂的魂，道德的道，所以他韓國有商道的嘛，有這個師道，很多電影拍過，有醫道也拍過電影，他的氣運道是那些就是保安的精神來的，保安的精神來的。好啊，基於他們南北朝鮮不和呢，有一個法例很撲街的，我想想啊，他的法例是軍法來的，即是你都屬於軍人，如果你跟譬如北朝鮮或者南朝鮮人咧，你兩個有人見到知道你哋同對方嘅人傾過偈咧，都死刑嘅喎。 傾偈都死刑。 咁撲街嘅喎，個軍法係啊，但係大佬我唔測知佢係北朝鮮人，或者我北朝鮮人唔知佢係南朝鮮人嘛，所以好佢哋好驚㗎。 死咗 佢有個軍法嘅法例嚟呢個係好特殊㗎，好特殊㗎。所以咧就國元真係一你入咗行，佢當軍好造成咧，佢真係唔敢立亂同人講嘢嘅，隨時會有殺身之禍噶嘛。佢啲通牒啦嘛，所以呢個就後遺症咧就大，所以佢哋而家佢南北韓啲人民咧，成日都希望統一就係咁解，希望統一，因為佢唔係自己想分裂噶嘛。 係基於外邊嘅勢力咧，令到佢哋呢個韓國分裂啫嘛。所以想即係想統一嘅。咁啊，而家佢呢個好事咧，就對中國係好咯。即係你都睇到自己國家嘅世界上嘅影響力咧，越嚟越大啦。但係咧，你嘅影響力咁大咧，你中國共產黨你做官咧，更加要收斂，要收藏，即係唔好招忌，即係唔好招忌。 八八八八。 係啊，你更加要尋藏內斂，唔好招忌嘅，即係你隔離咗啲國家，你都要和氣生財啊嘛。佢走嚟搞你，你都死啦，係嘛？因為你自己國家都咁多嘢都未處理得好，中國。千瘡百孔嘅而家，你唔好睇佢啫，以為有幾棟高樓大廈咁，你佢又唔掂咁。 嗰啲硬件嚟啫。 咪就算你香港都唔掂啦。你好簡單，你埋去嗰啲食肆、啲酒樓、飯館，一埋廁所就知道有冇改良到咧？係咪啊？嗱，我哋去到嗰個美麗華酒店咁大間啦，你行入地下個廁所都撲街噶嘛，佢嗰個做大啲噶嘛。你走去文化中心啊，大會堂啊，你香港政府搞嗰啲咁乜差嘢，歌劇院啊，一中場話佢洗咗間嘅啲女人啊，撲街啊！ 排 長你老母你成日學人搞文化藝術，你老母呢啲咁嘅真啲真得成之流嚟噶嘛？嗰啲人揸裝啊，家產點會有興㗎？你老母你啫～佢唔叫佢阿媽啫，走去聽歌劇，聽完中場走去尿急，走去洗手間。 哦，算啦，反正香港嗰啲官起樓唔用腦嘅，啱啱先講緊嗰啲中轉屋變成公屋， 撲街嚟㗎嘛！ 嗰個廁所得21寸寬， 撲街嚟㗎，要揾成班撲街， 要啲紙板人入去住。 成日話啊，我哋為人民服務啊，以為人本啊，問你老母啦，問成扎官啲垃圾乜？由何志明開始啊，死肥仔！是吧你話佢邊差過文化中心的音響得嘅先？ 嗯。 大會堂好少少啦，如果你聽音樂，你將文化中心個音樂廳，你頭都痕差埋啊，係咪啊？佢都唔錢係使咗啦，喂，咁你搞啲有水平啊嘛，係咪？啲音響唔得噶，大佬架差就靚啦，佢都唔識佈局，係咪先？頭暈眼花㗎！你聽完嗰啲咁嘅嗰啲音響，渣到震㗎嘛！所以呢個啊，到而家佢話佢西九起，你睇佢有咩人才咧？你睇佢有咩人才搞？你問佢嚇，整扎啲咩茶餐督餐出嚟？咁而家又話嗌超支啦，冇㗎！佢哋真係唔識嘢㗎。喂，我哋真係聽音樂啊，搞到我而家都去唔到啊！在德國有一間屋仔啊！我要用到皇室身份，我都要訂兩年幾三年嘅。我本身是某一個國家的皇室成員身份嚟噶嘛，即係我又唔差中意吹水喎。有咩用啫？即係啲咁嘅虛榮嚇啊！你話俾我多兩蚊錢咧就冇所謂，你又頂乜差有虛榮咧都冇用嘅，啲名嚟嘅啫。即係等於你分荷蘭水果，你快啲調查走咗佢。我真係有料嘅，使你捧，使你俾你啲咁嘅垃圾評核我啊，使你杯獎我啊。我好耐㗎啦，我有一個國家就係榮譽公民身份嘅總統俾我啊，大佬。跟住皇室成員啊，大佬。因為我用呢個身份去訂飛啊，去德國一間屋仔啊，好聞名㗎嗰間一個專聽音樂嘅演奏室。訂三年啦，要屌你，仲要俾人陪我去啊嘛，即係有幾急，所以到而家聽唔到嘅，係嘛？有咩問題今晚？ 啊，講翻下啲國際問題嗰邊先啦，講開國際就駱家輝去西，又係駱家輝大使咧去訪西藏呢單嘢點樣睇法咧？ 我係好事嚟嘅，我好多年前叫中國政府，我哋咪 call 差啲。駐華大使啊、總統啊，邊個嚟中國咪請我去西藏行一轉啦？等吳家產病到七彩咯，咁差多嘢講， 神會病到七彩 嘅咩？屌嗰啲高生氣壓，你頂唔頂得順啊？即係你又咁差，中意去為啲西藏問題請願啊，又話唔平等啊，咪帶佢去，將以前啲歷史點樣嘅農奴制度啊， 嗰啲咁嘅喇嘛點樣去壓迫嗰啲西藏人嘅歷史，你講事實，你又要將你共產黨咧點樣嗰時去西藏嘅政策失誤，而引到嗰個民族嘅仇恨出嚟，即係你歷史唔可以抹殺噶嘛，你好如實咁講翻曬出嚟，即係你自己做咗衰嘢，啲官員做錯咗嘢，你要講，即係等於你新疆一樣，你老母你王振真係搞新疆，你咁樣叫捉啲新疆同胞翻嚟，老母逼人哋食豬肉，點樣冇仇恨啊？你攞得嚟搞噶嘛？即係你自己製造仇恨。 唔係咯，冇事搞事，冇嗰樣整嗰樣。 你冇水平噶嘛？你嗰啲共產黨上咗場，咁樣手揸大權，亂叉咁嚟，係嘛？求其穩定壓到一切，你攞支槍對住曬。他沒有想到別人的文化、文明的衝突，所以你就應該請那些外國使節 來中國訪問的總理、總統、部長，每個人都帶他西藏一程，讓他不要回去病到仆街，以後他提起都害怕，是吧？讓他自己在新疆走過欄，在西藏走過欄，走出街被人打到仆街搶東西，他知道哇，如果共產黨鎮壓不得了，原來這麼差樣的地方，是吧？ 真的這麼狼開 的嗎？屌，當然大哥， 出到去按著來搶， 中國歷來都亂的，那邊那些外蠻，你很難搞的國家，你都沒文化，是吧？又有些人縱容，是不是？你都難搞，誰不想天下太平啊？理想和現實是兩件事來的，世界是吧？所以這個是好事的，因為起碼他要，但你共產黨不要搞這些假東西給人看，他很差興的嘛，但你看那些孤兒院啊，看那些什麼福利院啊，四平八穩很漂亮啊，又這些是仆街來的，即是搞那些化妝東西騙外面的人嘛，被人參觀嘛，這個就是錯了，你是不需要搞假東西，很現實地給人看。有幾耐時間？仲得 啊？50分鐘 冇得，係嘛？好，休息一陣。